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消息队列和事件循环，页面是怎么火起来的？前面我们讲到了，每个渲染进程都有一个主线程并且这个主线程是非常非常繁忙的，既要处理 DOM，又要计算样式，还要处理布局同时还要处理 JavaScript 任务以及各种输入的事件，要让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任务在主线程里面有条不紊的执行。这就需要有一个系统来统筹调度这些任务。这个统筹调度的系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消息队列和事件循环系统。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却发现没有一篇文章能把消息循环系统给讲清楚的。所以我决定用一篇的文章来专门介绍页面的事件循环系统。事件循环系统非常底层且非常重要学会它能让你理解页面到底是如何运行的。所以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页面事件循环系统给你梳理清楚，讲透彻。为了能够让你更加深刻地理解事件循环机制，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场景来分析，然后带你一步步了解浏览器页面的主线程是如何运作的。需要说明的是文章中所有的代码我都会用 C 加加来做示范。如果你不熟悉 C 加加也没有关系，这里并没有涉及到任何复杂的知识点。只要你了解 JavaScript 或者 Python 这种语言，也可以看懂的。首先我们从最简单的场景来讲起，比如有下列一系列的任务。任务一是计算1加2的值，任务二是计算20除以5的值，任务三是计算7乘8。然后任务四是打印出来任务一、任务二、任务三的运算结果。现在我要在一个线程里面去执行这些任务，通常我会像下面示例代码这样编写代码。在这段代码里面，我把所有的任务按照顺序写进了主线程里面。这些任务会被按照顺序在线程中依次被执行。等所有的任务执行完成之后线程会自动的退出。你可以参考文中图来直观的理解一下其执行过程。但并不是所有的任务都是在执行之前统一安排好的。大部分情况下，新的任务是在线程的运行的过程中产生的。比如，在线程的运行过程中，又接收到了一个新的任务，要求计算10加 2， 那么上面那种方式就无法处理这种情况了。要想在线程的运行过程中能够接受并执行新的任务，就需要采用事件循环机制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for 循环语句来监听是否有新的任务。你可以参考文中的示例代码。相比较第一个版本这一个版的线程做了两点改进。第一点引入了循环机制，具体的实现方式是在线程语句最后添加了一个 for 循环，线程会一直的循环执行。第二点是引入了事件，可以在线程的运行过程中等待用户输入数字，等待过程线程会处于暂停状态。一旦接收到用户输入的信息，那么线程会被激活，然后执行相加的运算，最后输出结果。通过引入事件循环机制，你就可以让该线程活起来了。我们每次输入两个数字，都会打印出两个数字相加的结果。你可以结合文中图来参考一下这个改进版的线程。前面我们改进了线程的执行方式，引入了事件循环机制，可以让其在执行过程中接收新的任务。不过在第二版的线程模型中，所有的任务都是来自于线程内部。如果另外一个线程想让这个主线程执行一个任务，利用第二版的线程模型是无法做到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其他的线程是如何发送消息给渲染主线程的。具体的形式你可以参考文中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渲染主线程会频繁地接收到来自于 IO 线程的一系列的任务。接收到这些任务之后，渲染进程就需要着手处理。比如接收到资源加载完成的消息后，渲染进程就要着手进行 DOM 解析了。接收到鼠标点击的消息之后，渲染主进程就要开始执行相应的 JavaScript 脚本来处理该点击事件。那么如何设计好一个线程模型，能够让其接收其他线程发送的消息呢？一个通用的模式是使用消息队列。在解释如何实现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消息队列。你依然可以参考文中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消息队列是一种数据结构，可以用来存放要执行的任务。它符合先进先出的特点，也就是说，要添加任务的话，是添加到队列的尾部；要取出任务的话，从队列的头部去取。有了队列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改造线程模型了。具体的改造方案与接下来的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改造方案可以分为下面三个步骤。第一个是添加一个消息队列。第二步是在 IO 线程里面产生的新任务需要添加到消息队列的尾部。 第三步是渲染主晶层会循环的呈消息堆内的头部取出任务并执行任务。有了这些步骤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按照步骤使用代码来实现第三版本的线程模型。首先我们需要构造一个堆列，当然在本篇文章中我们不需要考虑堆列的实现细节，只是构造堆列的接口，你可以参考接下来的示例代码。接下来我们改造主线程，让主线程呈堆列中读取任务。在最大代码里面我们添加了一个消息堆列的对象，然后在主线程的 for 循环代码块里面呈消息堆列中读取一个任务，然后执行该任务，主线程就这样一直循环的往下执行。因此只要消息堆列中有任务，主线程就会去执行。主线程的代码就这样改造完了。这样改造后啊，主线程执行的任务全部是从消息堆列里面去获取了。所以如果有其他线程想要发送消息给主线程去执行，只需要将任务添加到该消息堆列中就可以了。添加任务代码我也展示在文中了。由于是多个线程操作同一个消息堆列啊，所以在添加任务和取出任务的时候还需要加一个同步锁。这块内容你也要注意一下啊。通过使用消息堆列，我们实现了线程之间的消息通讯。在 Chrome 里面，跨进程之间的任务也是频繁的发生。那么如何处理其他进程发生过来的任务呢？如接下来的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渲染进程有一个专门的 IO 线程用来接收其他进程传过来的消息。接收到消息之后啊，会将这一些消息组装成任务发送给主线程。后续的步骤就和前面讲解的处理其他线程发生的任务一样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介绍了。现在你应该知道主线程是如何接收外部的任务的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消息堆列中的任务类型。你可以参考 Chromium 的官方源码，链接我已经放在文中了，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类型的消息，如输入事件啊、鼠标滚动、点击移动，还有微任务、文件读写、 WebSocket、 JavaScript 定时器等等。除此之外，消息堆列中还包含了很多与页面相关的事件，比如 JavaScript 执行、解析 Doom、 样式计算、计算布局、CSS 动画等等。以上这些事件都是在主线程中去执行的，所以在编写 Web 应用的时候，你还需要衡量这些事件所占用的时长，并且还要想办法去解决单个任务占用主线程过久的问题。那当页面主线程执行完成之后，又该如何保证页面的线程能够安全退出呢？Chrome 是这样解决的，确定要退出当前的页面时，页面主线程会设置一个退出的标志的变量，在每次执行完一个任务的时候判断是否设置了退出标志。如果设置了，那么就直接中断当前的所有任务，退出线程。你可以参考文中的示例代码。上面讲述的就是页面线程的循环系统是如何工作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一下页面线程的一些特征。通过上面介绍你应该清楚了，页面线程所有执行的任务都来自于消息堆列。消息堆列是先进先出的属性，也就是说放入堆列中的任务需要等待前面的任务执行完成之后才会被执行。基于这个属性啊，就下面两个问题需要去解决。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处理高优先级的任务。比如一个典型的场景是监控 Doom 节点的变化情况，包括了节点的插入啊、修改啊、删除等动态变化，然后根据这些变化来处理相应的业务逻辑。一个通用的设计是利用 JavaScript 设计一套监听的接口，当变化发生的时候，渲染引擎同步调用这些接口，这是一个典型的观察者模式。不过这个模式有个问题啊，因为 Doom 变化发生的非常频繁，如果每次 Doom 发生变化的时候都直接调用相应的 JavaScript 接口，那么这个当前的任务执行时间会被拉长，从而导致执行效率的下降。如果将这些 Doom 变化做成异步的消息事件，添加到消息堆列的尾部，那么又会影响到监控的实时性。因为在添加消息堆列的过程里面，可能堆列中前面就有很多任务在排队了，也就是说如果 Doom 发生变化，采用同步通知的方式会影响到当前任务的执行效率。如果采用异步的方式，又会影响到监控的实时性。那该如何衡量效率和实时性呢？针对于这种情况，微任务就应运而生了。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任务是怎么权衡效率和实时性的。通常啊，我们把消息堆列中的任务称为混任务，每一个混任务都包含了一个微任务堆列。在执行混任务的过程里面，如果 Doom 有变化，那么就把该变化添加到微任务里面去，这样我们就不会影响到混任务的继续执行了。 因此也就解决了执行效率的问题。等红任务中的主要功能都执行完成之后啊，这时候渲染引擎并不着急去执行下一个红任务，而是执行当前红任务中的微任务，因为多目标化事件都保存在这些微任务队列里面，这样就解决了实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是如何解决单个任务执行过久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任务都是在一个单线程里面执行的，所以每一次执行一个任务，其他的任务就处于等待的状态。如果其中的一个任务执行时间过久啊，那么下一个任务的等待时间就会变得很长很长。你可以参考文中图啊。从图中可以看到啊，如果在执行动画的过程中，其中有个 JavaScript 任务因为执行时间过久，占用了动画单帧的时间，这样就会给用户造成了一种卡顿的感觉，这当然是极不好的用户体验了。针对于这种情况， JavaScript 可以同样使用回调功能来避免这个问题，也就是要让执行 JavaScript 的任务之后执行。至于浏览器中是如何实现回调功能的，我们在后面的文章中再做详细的介绍。有了上面的基础之后，我们最后再来看看浏览器页面是如何运行的。你可以打开开发者工具，点击 Performance 标签，选择 Start Performing and Loading Page 来记录整个页面的加载过程中的事件执行情况。如文中截图所示啊，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我们点击展开了 Man 这个项目，其记录了主线程执行过程中的所有的任务。图中的灰色就是一个个任务，每个任务下面还有子任务，其中的 Parse HTML 任务，它是把 HTML 解析为 DOM 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啊，在执行 Parse HTML 的时候，如果遇到了 JavaScript 脚本，那么会暂停当前的 HTML 解析，而去执行 JavaScript 脚本。至于 Performance 工具，在后面的章节里面，我们还会详细的去介绍。在这里，你只需要建立一个直观的印象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如果有一些确定好的任务，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单线程来按照顺序处理这些任务。这是第一版的线程模型。要在线程的执行过程中接收并处理新的任务，就需要引入循环语句和事件系统。这是第二版的线程模型。如果要接收其他线程发生过来的任务，就需要引入消息队列。这是第三版的线程模型。如果其他的进程想要发送任务给当前的页面主线程，那么先通过 IPC 把任务发送给渲染进程的 IO 线程， IO 线程再把任务发送给页面主线程。另外消息队列机制并不是太灵活，为了适应效率和实时性，引入了微任务。基于消息队列的设计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消息架构，无论是安卓还是 Chrome 都采用了类似的任务机制，所以理解本篇文章的内容后，你再理解其他的项目的任务机制也会比较轻松的。最后是思考时间，今天我留给你的思考题是，结合消息队列中的事件循环，你认为微任务是什么？引入微任务能够带来什么优势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